欢迎到我他周报，我是杰德， 我是末日。 今天是2023年10月28号2023年最后一集啦， 应该啦。虽然大家出街应该是过了年很久了， 那是啦。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今个礼拜咧，虽然年尾啦，即系新闻都排山倒海涌过嚟，咁就趁住过年将所有新闻出 Q 晒嘅日本人啦。嗰边系， 即系而且我哋仲要系圣诞节停延期咗少少，所以你见我哋今日 放圣诞假啦。 咁样所以新闻相当地都话好，冇浪费时间开始。 首先咧就系、其实都有少少意外嘅。咁宫野真守就喺10月20日宣，就喺佢自己嗰个 blog 度宣布就离婚。佢好早结婚嘅，十几年前结婚嘅佢，当时有据说就话系奉子成婚嘅。咁而家如果佢离婚嘅话，咁仔都十几岁噶啦。咁佢就冇讲到点解离婚，咁就唔知啦。呢样嘢就唔推测佢啦，都冇我都唔多觉眼有啲咩流传啲嘅八卦消息。即系佢太太保密得几好嘅， 但系我硬系认住我哋新闻报过佢结婚嘅，点解？ 好耐啦，好耐啦，因为佢系冇讲过， 冇理由嘅。但系我哋冇做十五年，我哋十年啫嘛。 冇啊，佢冇讲过，因为佢系好佢结婚当时就系好意外，就系因为佢结婚嗰时候咧，佢系属于叫做咩啊？当红嘅年啱年轻男星优，依佢嗰个情况系冇可能咁早结婚嘅，所以佢系几意外嘅当时结婚系。所以而家 OK 啦，反正有句佢都好后生噶嘛，而家都系。 咁啊，啲新翻消息啦吓，呢个100加咗搞二期，点讲啊？呢套几特别嘅一套叫后宫搞笑剧，应该咁叫啦吓，即系咁。佢二期咧就有少少意外，老老实实。虽然咧就有啲人提下，但系其实就唔系真系咁红啊。不过可能佢原本就以佢而家宣布二期嘅话咧，可能佢原本已经有谂过做二期噶啦。咁所以都唔系咩啊。咁啊，另一个咧就系、是、动画最终章，咁啊呢个就大家都估得到噶啦，因为漫画完咗，呢套嘢一定会做埋落去嘅。多谢东。咁呢套嘢咧就我只能讲我期待错误啦，系我系错，我 OK， 即系咁佢大家睇得好开心。咁佢因为我见到啦，我听嘅咋，我净系睇咗第一期啊。后边越做越夸张，我谂紧已经不过真系咁噶啦，大家明嘅。咁佢就终于既然漫画完啦，咁佢都动画都制作埋 last 嗰一季。应该会喺呢年内，今年内会出噶啦，应该啦，唔系呢年系指24年，唔系指23啊，即系可以仲有几日我哋呢年接翻啊 ，OK 啊，咁仲有一个咧就都系出年开嘅，我哋之前话动画化好似冇提到嘅，咁而家要播啦，咁就呢、這个水上唔知嘅战国妖狐。应该就冇之前冇提过，所以我先谂分啦，我唔肯定啊， 比较唔太受欢迎啦，即系冇咁热呢套嘢。 水树唔知呢个名本身就已经系冷门嘅代名词， 咪就 系 咯。 OK， 但系佢嘅作品系真系优秀嘅，即系我之前攒咗好多年，系年啊嘅《行星与共》（Planet with Earth） 就系佢嘅。虽然嗰套系佢写剧本，然后直接播嘅，呢个就系佢画嘅漫画。咁呢条友仔，基本上你识嘅就一定系冇，我冇见过有腐皮嘅，只多最多系冇人识或者系唔系 prepare 啫，系咁啊，所以就可以，我觉得系可以期待一下嘅。咁啊，而且佢一嚟就1月10号就播啦，而且一讲就一嚟三季。 哇，好大胆喎，三季依年头。 以佢个名嘅话咧，我觉得应该唔系问题，你只要制作咗冇抄份就得噶啦。咁因为之前就只系为咗个动画啫嘛，咁啊而家就出咗个TV show 啦，同埋讲埋你听，我哋会做三季，系一讲就讲到三季，即系有啲咧，佢其实都系一嚟两季噶，之前药师啊，都系圣诞新年休一个礼拜之后有就播第二季啦，但佢之前冇讲佢两季噶，虽然你都估到佢可能系两季嘅，咁呢度又直情讲到你明白咁样嘅啫。跟住嗰个咧就唔系讲明嘅，系爆应该系爆料传出嚟嘅啫。 爆应该爆料，但系唔意外嘅，即系叫做咩？你会做，我完全唔意外，甚至咁讲就系你唔做我先奇怪嘅。我推孩子拍真人电影版，就女主角阿爱系七人飞鸟，咁爱狗爱海就系、是、英井海音，刘美依就系、是、长主，有马佳乐系袁蔡丽华。 因为呢啲嘢系好容易爆出嚟，因为你始终你要成数字喺度拍，除非你系有个好卵大嘅厂房入，全部喺厂房入边闯景嘅啫。如果唔系，你好容易会俾人捉到，尤其是 同埋你有记者系专门跟开明星噶嘛？ 啊，正想讲， 几明星突然间走去东影嗰度拍戏，会唔知咩？冇可能啊！ 系啊，佢真人化之后会搞成点啊？你知我顺便都系啦吓，呢个《一流白书》出咗啦嘛，真人化出咗啦嘛，出到嚟， 因为话 OK 喎。虽然陆仲造型好 O 嘴，但系啲人睇过话 O K 喎， 画面上好唔 O K 咯，唔系，应该可唔可以话好唔 O K 啊？勉强啦，即系睇你接唔接受到嗰种又之前我哋之前好似有提过啊，就应该好似提 One Piece 提过，日本嘅真人化咧，问题就唔在于改编剧本，虽然呢次就有啲赶火车，不过你都估得到啦，咁 Q 短要讲晒成个第一季佢最大问题就係佢好似成班 cosplay 打交咁样囉。 唔係，我觉得呢样反而唔係太大问题，咪暂时上场唔好睇。 出戏呀、啊、大佬。你嗰下会好出戏、啊。 即係先 cosplay 又唔同嘅，我讲过几次啦。即係cosplay 你只不过摆姿势喺影相㗎嘛，你要几次都得，但係一拍戏嘅话你又要喐啊 ,kick 嘢有另一个问题㗎啦呢啲。好啦，跟住呢其实。 游戏相关消息啦。 呢隻呢就我有买嘅。我就喺 this light 买嘅。就是撩工房出的第二隻 L game, 又是用 RPG skill, 消做的。全名应该怎么读呢，就是什么过完就掉母猪大师中文译叫做。就出先版啦。 总之就是 L 版的 Pokemon 咯，你这样理解啦。 是啦。咁虽然就话应该讲当初我玩这 game 的时候我几意外的，以前都讲过啦。意外地几正路。个古仔几正经嘅，尤其是当你知道Neo老师嗰啲超重口味嘅嘢嘅话，你发现到就系咩事啊？咁干净嘅，唔系你风格嚟嘅。咁咧，顺带提啦，呢个 game 系出咗 DLC 1嘅 ，DLC 1就追加咗 Bad Ending， 就真系好 Neo 老师嘅恶趣味啦。咁已经买即系净系 DLC 都买咗百万只啦，已经算系超受欢迎嘅。 咁啊，跟住系一个跟进嚟，我哋之前新闻有提过啊。咁啊，有个 hacker 就 hack 咗 GTA 嘅资料出嚟啦。咁啊，而家佢正经出啦。咁啊，但我哋翻去前面 hacker 嗰部分，因为呢条友仔其实就我哋本国民英国嘅骇客，佢厉害嘅地方系佢最终系点样 hack GTA 啲资料出嚟啦？佢系嗰阵时已经俾人拉勾咗啦，俾警察拉勾咗。咁啊，拉完之后就佢又唔系直接拉佢入去。去拘留所，佢系叫软禁啦，喺酒店入边就唔俾出去。咁当然系部手电脑啦，佢有 double 手机，然后加埋呢个部酒店入边啊，会有时会有啲电视盒噶嘛。呢个应该系阿妈送嗰嚿。咁啊，佢净系靠呢两样嘢，咁就 hack 咗入去 WhatsApp 个 server 度，流出咗一扎片。咁啊，即系咁啊，而家就出咗判决啦。咁咧就判佢医院令应该我印象中应该系都系终一定系终身嘅，不如话点解佢嘅意思就系、是直到系你去可以叫做可以放翻出嚟社会啊，咁先会放佢出嚟，因为有即系点讲啊？佢唔一般医院令咧，通常就系佢会伤害人哋，即系嗰啲会斩人嗰啲。嗱、先讲下呢啲咁嘅黐线佬系好少见噶，有暴力倾向啊，唔适合喺社会入边继续留翻佢喺社会入边。咁呢度入边其实讲紧就系、是，如果你唔放佢出嚟嘅话咧，咁佢好快应该就会继续再 hit 嘢嘅。咁啊。而且佢有啲系自闭症定乜嘢，我唔记得咗啦，即系严重自闭症系啦、而且仲有攻击性嘅，咁即系先讲佢系最终系冇受到审判噶，系法庭判咗，因为就系、是有好多种状况之下咧，唔适合法庭审判嘅话咧，系会直接唔审噶。咁啊，其实理论上你可以当无罪啊，但系佢另外又判咗一个精神医院令俾佢，咁啊， 仲大镬。 我大部分人嘅反应都系咧。我都系咁样谂，有少少可惜嘅。有咁嘅能力，喂，大佬攞个机顶盒就 hack 捻咗 WhatsApp 嘅 server， 我唔知佢系咪真系豆腐一世啦吓。但系我哋谂下，成日用机顶盒都 hack 到人咯。如果佢可以用喺正途上面，你知好多 hacker 最终都去咗啲保安啊，做啲地方去或者系debug 啊嗰类型嘅嘢，真系贡献翻社会噶嘛？你翻转咁。有少少可惜啊，虽然你可以话佢喺精神病院都仲可以做呢啲嘢嘅咁样啦，咁主要就系话佢行动力太强啦，即系你谂下，俾人 骨已经删，已经系删咗你去酒店入边啦，你都仲可以 hit 到嘢，即系有网络嘅地方，佢就可以有啫，就算佢可以犯罪到咯。咁、其实除咗精神病院都好多好难有地方可以，或者如果唔系就要入监仓噶啦，而且又自闭又暴力倾向嘅话，入到监仓其实对佢对其他人都唔好嘅，所以佢判医院令我觉得系合适嘅，但有啲可惜咁解啫，咁样咯。都系 hit 跟住咧都系 hit 卡相关。嘅嘢呢个就 不过应该呢单嘢就好少人报，要话应该好少人敢报。 咁啊，漫威恶噶就系啊， 唔系好简单，唔系漫威恶得就系漫威为咗游戏嗰间公司恶得就系 Sony。 OK 啦，咁、那个开发商就唔系好识读佢啦，总之就系、是、漫威蜘蛛人嗰间开发商啦。 喂，直接讲句就系 Sony 啦，屌！ 喂，咁佢 Sony 旗下好捻多公司噶嘛？呢、這个入边， 屌问你，佢帮出问你开发乜？开发蜘蛛人噶嘛？啲 Sony 跳 啊！咁啊，总之就佢就啲爆料就系、是、往后十年嘅发展计划。我谂紧即系我唔知电影十年系咪算长啦？游戏嘅话咧，虽然可以做十年八载又唔出奇嘅，但系即系佢咁样 plan 法咧都几嘅吓。咁啊，照读啦，怪兵长出咗嚟噶啦。二五年就系猛毒，二六年就系金刚咯。即系二八年就二八年先出嚟蜘蛛人三。咁二九年嗰套唔识啊？呢、這个拉捷特与克拉克唔识。咁啊，三零年就 X-Men。佢 plan 到去三零年，即系咁啊！虽然你都谂到噶啦，佢而家佢有即系有少少当佢系电影咁样出。虽然我觉得嗱，以间公司嘅往绩嚟讲咧，其实啊，好似好过电影嗰边，即系你知近年 唔系嗰间，唔系咁有一样就唔同咯，屌有嗰个 Sony 噶嘛。 都系嗰、那个，虽然杰特就唔系好欣赏，但系睇得出佢 Spider-Man 嗰边一代同二代系个进步都唔少嘅，咁最少流畅度啊，嗰类画面啊，睇落去即系我冇玩啦，因为望落去系唔错嘅，其实咁最少会好，应该个风评会好过电影嘅。咁啊，总之，其实佢仲爆咗好多嘢出嚟嘅，咁啊，但系我就冇几百万二百万美金。去拍埋档案，咁我又买唔起啦，即系睇下会唔会有人再留多啲嘢出嚟啦。咁因为佢而家流出嘅部分咧，就系叫做咩啊？通常呢啲嘢呢啲咩 packing 啊，会俾啲 sample 俾你睇下。嗱，呢啲系呢啲资料啊，嗰啲剩啊，系 片花， 同埋等你可以确认为哦呢嚿系真系我 head 到翻嚟嘅嘢，咁会留啲嘢出嚟噶嘛。咁我啱啱呃过就咧，佢流出嚟嘅部分，咁剩翻嗰啲咧就可能就睇下佢俾人买咗之后，嗰条友仔买咗个人会唔会公开啦？ 唔公开卖咗咩？ 佢可以自己知，然后譬如话竞争对手买咗落嚟，然后知道对方嘅规划咯。 黐线啊！老钱，喂，讲真，依嘢如果竞争对手唔使，喂，竞争对手唔肯卖得嘅，依家买咗嘅话咧，喺圈里面好快知嘅啫。 屌你即系呢啲嘢，呢啲有几多人知啊？咁啊，咁啊，我哋啊年底啦嘛，年底除咗去打机之外，做咗啲咩做啊？ 接 game 执垃圾、清垃圾、扫雪柜咁扫，我哋嘅手游天尊。我唔肯定系咪净系呢三只啊？我见到有三只，可能唔止啊。咁啊，分别就系呢个降临 M， 即系降临 MOBA， 仲有只咩 Kiss 啊？应该、即系仲有一隻就係呢個 DQ 嘅棋，我唔係好識啲 DQ 嗰扎手機 game， 你知手遊天圈之下。 救你佢啦！總之就係咧，又係三億一年貨啫，手遊 game 手遊失敗。 DQ 嗰隻好似係接國際服啫，而且玩咗三年噶啦，算係咁啦。不過 DQ 啊，大佬。即系虽然 DQ 出咗几只手机 game 吧， 咪好难做噶啦。而家手游基本上而家手游其实嗰个市场已经去饱和，去饱唔去饱和，即系咩停滞就系、是、你新游戏好难喺呢个市场里面挨落去噶啦。而家留翻落嚟嘅全部都系老嘢，一接三五七十咁样挨落去嘅老到啲咩啊？但怪物弹珠而家仲系玩紧嘅，而且仲系唔少噶，咪老嘢咯。 冇嘢，重点系呢三只嘅共通点都系手游天选的。你知道呢档嘢系几咁中意短炒噶啦？ 一年货只收你皮， 降临得一年，契约之吻都系一年，即系落 DQ 就三年。大佬，虽然喺本社比嚟讲，一年算系咁噶啦。 即系之前我成一年前见到个 friend 玩到玩到开心嗰阵时，我谂紧OK 你喜欢啦，有时有啲嘢开心过就得噶啦，天生即系咁啊，佢都明嘅呢啲嘢嘅，咁啊怎样接法啊？ 挨到一年算你劲嗰只咯。 系啊，好啦，咁啊嗱，今年我哋可以虽然我哋回顾应该系过完年先会做嘅，因为我哋同嗰啲其他人唔同，就系、是、我哋系坚持要过完年先做年度总结嘅，即系因为你知道我哋。你乜嘢健康？你今个礼拜咁染多新闻，又知道未到结局，你都唔可以知道，即系又会唔会再爆开啲大嘢出嚟噶嘛？ 不过咧，今次又唔系我做嘅，呢个就咁就有啲游戏网站Meta Critic 咧就做咗2023年十大垃圾Crystal Game 啊！你铺埋个前提啦，所以今年咧其实优秀嘅游戏非常之多，你睇 Game of Year 但。爭到咁咩咁樣，你就知啦嚇。咁但係垃圾 game 都好多，即係應該係四大天王有五名啦嚇。即係 咁咧，有一隻其實我即係我冇玩過都聽過嘅《魔界 Guru》，都係鬧撲街嘅。 啊！呢隻時間上就比較早嘅，所以大家都以為佢應該係年度爛 game 嚟噶啦。點知咧就我即係同呢個即係年度優秀一樣啊，係即係呢度入邊咧每一隻咧。我觉得摊开做平年嘅话咧，每一个都可以攞到年度烂 game 啊。不过佢哋要挤埋同一年出，所以我觉得有部分系因为零一年嗰阵时因为冇费咧，佢哋啲游戏进度啊，全部俾人打到慢晒，延期系咁延期性咧。你知游戏一延期咧，就高几率出烂 game 噶啦嘛。即系延期有两种可能，一系就超大作，一系就超烂作，通常系后者啦。嗰样嘢咁，所以变成喺今年咧，优秀嘅作品有好大扎。劣嘅作品好多就系，因为佢将2022年同2021年嘅嘢全部延晒过嚟2023年出啦、嗯。我估应该系咁啊，咁啊好啊，咁啊逐只嚟讲啊。咁啊，古老就系嗰啲钱好捻多，野心好大，但系你自己眼高手低嘅作品嚟。 系 game， 跟住咧就系第二只 Flashback 二，唔知嘅。 老实呢只咧就我咧系都其实都系一个吹大咗嘅部分嚟噶啦，都系。不过我嘅有部分咧系即系吹大咗就系期待同落差呢、這个系呢、這个烂，唔系话佢真系烂到好劣绝。你睇同其他相比之下咧，其实佢唔系真系非常烂嘅。不过就大家期待，因为佢系第二代嚟噶嘛，佢当年嘅第一代。个标准太高，而且仲要系讲紧当年嘅第一代，系讲紧廿几年前嘅事嚟啊！嗰阵时嘅回忆总是美好的啊嘛，有啲回忆加成啊，变成就系你当初嘅比较标准太高，而且大家嘅期待太高，结果出到嚟咧就有啲似沙漠三嗰种烂法咯。即系沙漠三系咪真系非常烂到贴地？唔系，但系大家期待唔系咁样嘅嘢嚟噶嘛。明唔明啊 ？Flashback 系咁样嘅嘢嚟嘅，佢个烂系咁样嘅，系落差嚟嘅，系一个落差嚟嘅。 跟住咧，第三只就系、是、Grey Hill Incident 灰谷事件。 喂，呢只喺点讲啊？佢系真系难艰难，但系佢个烂，我觉得烂就系有情有可原。做一个游戏前游戏可以或者，我觉得烂就系情有可原，或者系叫做可以理解啦，唔系情有可原啦，可以理解点解咁烂。佢其实就系、是。喂，大佬，唔好真系冇当我哋系咩三 A 大作，好唔好？但冇人当佢三 A 大作，大众系作为一只普通作品都好啦，佢都系一只，都系好个制作真系规模真系好细好细好细，即系咧如果号叫全职，真正咁认真咁做出嚟啦，差唔多就系呢个款咯。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即系佢系佢只不过系佢冇眼高噶，佢真系手太低咁解啫。即系你知道你而家做 game 啊，其实好困难，你咁少人做嘢出嚟啦。佢做咗啲咁嘅，虽然都勾勾地噶啦，只 game 本身已经系勾勾地噶啦，先讲，即系咁啊，所以佢加埋就都咁都攞到第三名，我觉得大家都有少少狠，即系有少少狠啊，同其他停得呢个机只咁样。 即系第四名咧就系量子误差 Quantum Error 啊，呢只就唔好意思啦，我唔知嗰只，唔系好熟。 跟住第五只咧就系遗迹高人之罪 Testament to Order of High Human。獨立製作，不過其實獨立製作室係冇所謂嘅，因為 呢啲咧比較少人製作嘅 game 咧，作品質素低劣咧，我覺得係即係我講理所當然，好似太過分，但係即係唔好咁苛刻咯，咁樣講咯，即係 唔係獨立 indie game 我覺得係我評價佢係即係我要求比較係好低嘅，即係講真 indie game 大佬係少少本製作想點啫？ 正常行得喐。畫面幾差都，即係你幾差都 OK， 你唔好窒機就得啦。你唔好好高，即係我攞咗張 劲卡你都同我窒机，即只要系呢两样啦，再加埋你只 game 冇咩令到你游戏卡死玩唔到嘅笔，你要明白好多大制作都有咁嘅情况嘅。咁我就已经系唔会俾佢太差嘅，唔会话佢瞓作嘅评价啦。不过好明显呢个评分咧，即系你知啲乡民系咁啦，我捻捻我理得你系咩啊？你收得我钱，你要做就要做好只 game。各種咁嘅睇法，即係佢唔會額外地去體諒啲細作，就覺得你見到呢度入邊咧有幾隻都係獨立遊戲嚟嘅。咁啊， 仲有啲其他嘅機名包括咗啦，Epic 獨佔嘅，即係大家一定冇玩過噶啦。Rocky City， 法外驕雄啊，滾石城，跟住漫畫改編格鬥遊戲《地獄男爵》，華爾德之王，跟住咧就係動作遊戲《射五德俠盜團》，斯卡嘅碌八降神，同埋。迪士尼嘅《夜行神龙》重制版， 我就系讲我识嗰啲啊，《法外驕雄》嗰度咧，我觉得佢系未完成，但系就掟咗出嚟，佢系未完成。如果佢肯执嘅话咧，我觉得系有得救嘅，最少呢只应该有得救嘅。反而冇得救嗰只应该系 Sega 嗰只，即虽然我知道大家今年系净系今年踩 Sega 已经踩到好捻多次啦，我哋就系真系好难，即呢只碌八咧就最大问题就系、是。好似好开放咁啊，但系所有都限死你。但系佢做出嚟咧就好机械性咯，即系佢系嗰啲母亲制作，好明显系穷酸臭味嚟噶。结果好多嘢都系求其做啊，即系咧你冇钱我仲理解，但系你仲要冇钱再加求其，仲要你系大厂嚟噶大佬，即系最少系名厂啦吓。即系我对 Sega 嘅系特别地唔宽容噶，因为好简单啫。你曾经有咁多嘅优秀制作人，你有资金有成，你搞成咁样嘅嘢咧，我觉得系不可饶恕嘅。就算调翻转 ，OK， 你话你上边唔知点解俾你 budget 好卵少，你哋咁有经验，冇理由会做啲呢啲，即系佢又唔系似嗰啲新手制作或者小人制作嗰啲嘢，佢系真系懒，佢俾好多对话出嚟，而喺呢度就话一模一样嘅，你好多场景出嚟，但系啲场景唔都阻阻拦住你嘅，你个编剧我唔知个编剧就谂乜嘢，所有嘢都系毫无合理性可言嘅，即系成件事超错捻晒，乜嘢都系错捻晒嘅，个画面就梦回 PS3 啦即系我真系好难理解佢点解会做成咁样。如果呢只嘢唔系挂住 Sega 嘅名咧，我觉得系冇人理嘅，直情系即系系中文问题。 莫算啦 ，Sega 有啲嘢系咁噶啦，屌 真系。咁啊，仲有两只咧，就啱啱系冇上到榜嘅，系因为评分不足。咁一只咧就系《浩劫前夕》，因为其实佢啱啱上，而且冇乜人买过。 而且应该讲就系呢只 game 叫做直情唔算完整游戏嘅，屌。 另一只咧就因为少人玩，但系好出名嘅。如果你睇下啲年度份作，通常系嗰四只噶啦。King Kong 啊，系骷髅岛嗰只嘢。嗱，我望落去最大问题就系梦回 PS2， 唔系 PS3，PS2 嘅画面嚟，嗰啲系即系 PS2 后期啲画面都可能靓过佢。我谂紧你点样喺2023年出啲咁嘅嘢啦？喂，独立游戏都唔会出成咁啊，大佬！独立游戏你会去揾下啲模组啊，嗰类嘢都唔会搞成咁噶。即系更加唔好话有啲根据有玩嘅人啦嘅嘢就系佢啲动作啊嗰类嘢非常之差。即系今年咧真系特别多分作，呢个系名作同分作兼都系大爆发嘅一年嚟。今年就我估应该就纯粹就系今年嘅事啦，下年应该会稍微缓和啲噶啦，可能都有唔少好作品，因为你知游戏一延就可以延两三年噶啦，咁啊。咁啊，年底统计，咁啊，仲有另一个年底统计，咁啊，一啲比较有趣少少嘅年底统计嚟噶。 就系买咗冇玩，即系纯粹只 game 系摆咗喺度，或者买咗曲。 佢有好多嘅，咁啊，先讲个比较常规少少嘅，就系最多人嘅平台。咁即啲平台所咁啊，第一名 PC 其实废话嚟嘅，即系 PC 有啲你讲啦，皆大家有几多部 PC 还 PC， 主机还主机 ，PC 同主机系两部两嚿嘢系大概相似，我印象中系。咁你净系 PC 嗰边净系计 PC， 但系主机嗰边要斩开咁多部主机，你又知道。咁啊，第二名啦，就大家有毫无疑问系 Switch。咁啊，第三名可唔可以叫毫无疑问咧？算系啦 ，PS。4 正常啊， 系啊， 合理啊。 到今年为止，依然系 PS4 多过 PS5 嘅。咁啊，第四名系 PS5 咯。咁第五名咧，唔好意思，唔系 Xbox， 系 PS3， 系 PS3。我谂紧，哇，嗰嚿嘢我唔知仲喺唔喺度我部 PS3， 因为 PS4 系阿兼容噶嘛。 我好似 我都系我度边，应该仲喺度嘅，唔知系仓边，唔知喺嗰个柜边个垃圾缸位度啦。 总之冇跟我嘅话嚟，总之冇跟我，我唔知佢而家向边，可能塞咗我唔知边个箱度，系啊。总之即系因为佢 PS4 系兼容下边啦，所以佢应该已经塞埋一边，甚至俾人抌鸠咗都唔出奇。好啦，第六名终于系 Xbox One One 啊，即系 算啦，呢啲就 即系都系上一代啊。 嗯， 我呢个我反而有少少惊讶，因为佢已经将 Zero X 同 S 砌埋一齐同一嚿嘢噶啦，都唔过。因为我印象中咧 ，Xbox 玩家转次世代咧系快手过 PC 上面，因为冇咁缺货嘛。不过我印象中，上年前年 COX S 都系有缺货嘅，冇 PS5 咁黐筋啫。即系咁，可能系有咁嘅影响咯。我可能系取样偏差啦。我真系会认识嘅咧，玩 Xbox 阵营嘅嘢啦，都全部上晒去噶啦。咁啊，可能长臂效应啦吓。咁啊，落去嗰啲全部都系旧机嚟噶啦，咁就唔使讲啦。咁即系一个算系意料之内嘅部分啦。咁啊，有啲比较有趣少少嘅就系买 game 唔玩。咁啊，首先第一名就毫无疑问 TGA 年度游戏《拍得之门三》，真系一啲都唔出奇。即系基本上名气越高，或者个买咗唔玩嘅人数越多，因为就系个好 或者系玩咗开咗个头机摆咗喺度，跟住拖埋去好多嘅啲嘢。 因为佢分开两个 list 嘅，一个系买完之后开都唔开，开而家系讲紧开都唔开个年啦。第一名系帕拉之门，第二名系萨尔达，第三名系霍格华兹，第四名系巴石，第五名是 Starfield。咁我觉得最出奇嗰啲咧就系 Starfield，有人买噶，我以为全部都系攞 Game Pass 玩嘅啫。喂，呢只嘢应该系 Game Pass 玩嘅，大佬。我唔知啊，可能系啲人预购啊嗰类嘢啦。即系嗱，前面嗰三只都系名大，受众多，受众一多咧就会有啲咁样嘅人噶啦。打下食我先系我心目中最有可能第一名嘅，其实，因为喂，好多人都系当买赎罪券嘅啫，第一名噶啦。即系当年玩老翻，而家见佢出重制版，哎呀，买咗先好啦。即系仲有呢、這个中途呢个弃坑嘅呢、這个魔界同埋呢个King Kong， 咁你都谂得到啦。即系呢两只嘢咧，即系百分比，用百分比嚟计嘅。我谂紧，喂，玩得完嗰啲咧，除咗系嗰啲要做片嘅 YouTuber 之外咧，我真系冇听过任何人玩得完只嘢嘅。即系有啲人咧好奇有几烂啦，唔好玩啦，大佬。即系。大佬，你要玩晒佢咧，系一种折磨嚟啊！你哋明白？即系所以佢喺呢个弃坑 list 里边，我觉得一啲都唔出奇，系嘛？仲有呢个原子之心，咁呢个我觉得原子之心咧就要值得攞出嚟睇睇。佢唔系差，不过我好似之前出嗰阵时有提过啦，即系 game 本身两样啦。首先佢本身唔系差嘅，但系俾某啲人吹到上天，咁啊主要就系北方轮廓啦。原因应该是因为同苏联相关啦，大家个脉络大家应该理解啦，唔使我再解啦。但系佢游戏本身系前面系唔差噶，但系后面咧，可能系因为前面用得太多budget，我好似提过以前，到后面咧，佢不断咁重复用翻之前做嘅嘢，变成就系前面个体验系良好嘅，但系到去到后面乜又系你啊？啲怪又系你啊？啲解谜关卡又系你啊，生！乜全部真系熟口熟面，好似可以喺度碌紧同一只嘢咁。然后最惨系乜嘢啦？佢个 DLC 都系出，佢系今年出嘅。一样系继续碌个之前啲嘢，出咗新武器，你最终都系用翻旧武器。所有前边好嘅嘢，佢又做唔到，即系好明显就系、是、好明显就系、是、前边烧捻晒啲budget，后边就求其做。 求其 做 少少。 系啊，就咁啊，可以重用就重用，重用唔到都系个都唔谂新嘢啦。变成前后，即系玩前面你好开心，玩到后面算啦唔玩啦，即系玩到后面我觉得开始差，所以呢个系直接攞出嚟睇一睇啦，咁样即系呢个几有趣嘅 list 嚟，咁啊，好啊，咁啊去啲其他小息啦，咁啊首先一个新市嘅被捕啦，咁啊蔚蓝色法则，我依然都系话我唔明点解佢要硬系要加个位置落去，到底边捻度个位置喺边度走出嚟噶啦？ 算马啦呢啲嘢，屌真系啊！你可以执住啲咁嘅嘢。 OK 啊，总之只 game 出嗰阵时系位系细，咁而家都有唔少人玩嘅，咁但系呢个新市就要失望了。咁咧佢喺欧美版出嗰阵时就和谐咗。 咁欧美版和谐大家通常就唔会好理嘅，问题就係呢，大家最惊嘅其实就係佢为某上某个平台而和谐，会唔会辣到埋本来唔和谐嘅版本。咁啊，结果就係係会嘅。 面对现实啦。 咁呢、這个主机版就会个底衫正常系普通大巴即系攀枝啊嗰啲嗰类嘅底衫啦，佢强制变咗运动内衣。咁啊，咁啊，然后佢仲要将个摇雨功能取消咗，咁啊，即系呢啲我即系呢啲鬼一旦嗨到鬼佬世界嘅，就即系我哋唔系今年噶啦，上年系咁屌 Sony 票屌 PS， 就其中一样就系佢出搞呢啲所谓嘅政治正确啊，或者 SAW 相关嘅嘢，即系。即大佬摇个鱼会死咩？你既然系做咗底衫出嚟，咁你俾人睇到有咩问题先？会打身嘅咩？真系即但系同一时间啦，佢又俾你着 bikini 喎，即系佢你知 bikini 基本上同底衫冇分别噶啦，个遮盖面积，即系日本人嘅奇奇怪怪嘅嘢啦。唉， 跟住咧就系咁讲下啲。其实呢有应该就唔知算唔算意外啦。咁呢人龙八呢就下个月尾出啦，一月尾出啦 ,2024 年。咁呢就而家就疯狂地做宣传。咁呢而家嘅人龙公式架头华生昌义就确认咗啦，人龙八系唔会上 Xbox Pass 上 Game Pass 嘅。即係话你要畀钱买，亦都系即係话同我讲话唔使续 Xbox Pass， 唔使续啦，直接输某个。 佢话嘅系唔使为咗你赶 game pass， 即系可能有人真系净系买一个月打完只 game， 跟住就收工噶嘛。咁啊，即系佢言下之意即系咧，我只 game 好长嘅，你玩一个月都玩唔够嘅，大概咁嘅意思啦。虽然你为如果就算系为咗单一只 game 两三个月，其实都系抵嘅。其实啊，之前我哋之前都讲过啦，你 game pass 一年都系先系等于一只游戏。一隻大作嘅價錢，人龍我記得人龍八好似冇，即係你玩多過一隻遊戲，你一年都已經夠，一年我唔信你玩完人龍啩，你估某啲人咩啊？ 嗱，我人龍七外傳咧，我就係用 pass 玩嘅，咁就因為佢其實都幾短，十零個鐘玩完噶啦。咁一般嚟講，人龍系列咧其實就30个钟到啦，劇情主線。咁我玩人中木村二就啱啱爆機就40个钟。就冇即系冇清冇沟女，冇玩咩小游戏，纯粹系叫做咩清咗固有剧情嘅部分。 咁样唔算，咁应该唔可以唔算啦。咁样唔够玩完只 game， 唔算系玩完只 game 啊，大佬。即系我知净系玩主线嘅话，一个礼拜应该够噶啦。问题就系你仲有好多 cat 卡嘢啊嘛。 唔系佢而家银龙有一个好黑人憎嘅地方就系、是、佢所谓嘅主线系咩？强制要玩小游戏。即系叫做咩夹拉草银龙七咁样。其实如果佢唔俾你硬清主线，一定要做接任务。你要做任务嘅话就花好多时间，其实呢种时间我唔系欣赏呢种做法，但系咧系呢个系好有效力将游戏拖长嚟嘅，即系话你冇得平平打完主线走，而系你要慢慢去做任务，集啲十 story， 玩完之后啦，玩到要倾咗几个十 story 咧，分数到某程度你先可以开主故事，而家佢通常咁做嘅。咁人龙八都应该咁做。 我觉得一嚟人龙七本身就体量比较细啦，所以佢要咁样去炸时间啦。我觉得另一部分啦系因为意外地唔少人淨系打主线㗎。意外地真系意外㗎。喂大佬咁撚大个枪城世界你唔玩啲其他 click 卡嘢，我觉得嗰啲先系本体嚟㗎大佬。即系你唔搞多啲可能系不过你可以话佢嗰啲spin 外边嗰啲衍生嗰啲事，嗰啲各种各样嘢又连代都差唔多咁样，又的确系嘅。咁但系你净系可能系因为咁，因为佢哋有数据啊呢啲嘢，呢啲连线就最大好处啊，就系呢啲你点样玩嘅 game 法都有晒数据。佢哋分析完之后觉得可能浪费，因为你制作嘢啦吓，咁样佢哋想你体验多啲啲乜嘢。 如果佢又即系如果四佢又话好长啦，我觉得大约都40个钟嘅啫，因为。唔通你长一个，唔通你成日 RPG 啊 DQ 咁样都平均40个钟啦，唔通你超过40个钟系玩家坚持唔到去嘅，所以唔会太，佢话好长，但系唔会长得，但系唔会长得，应该大致上系肯定比日期游龙七都好长噶啦。 我觉得可能仲佢讲嘅体量就唔只系指主线，系包括埋外边嗰啲。言下之意就系你唔好净系急住喳喳咁打完个主线就走啦，玩下我哋啲小游戏啦。 唔系咁一样嘢。真嘅就系、是、首先人龙八嘅重点系 spy out， 好多人都话为咗 Spy Out 而买人龙八嘅。其次就系人龙系列从来都卖古仔噶啦，尤其是虽然你后来啲古仔咧，因为佢主线推气单薄啊，要灌大量水，结果啲人话只 game 空洞，咁变咗咩？其实你只 game 得个长字，就系长系咩？有大小游戏嘅，佢呃时间。反而去到又话人中木村咁样，因为本身个剧情摆脱咗以前讲黑道古仔嘅话咧，剧本就可以就丰富好多，就真系净系玩剧本都够长。但系我人龙八有冇办法净系靠剧本都可以四十个钟咧？我唔好信。即系如果你包埋小游戏嘅话，一百个钟都得。佢扑街小游戏， 我觉得喺个系双庭世界同主线故事之间本身有个不可调和嘅冲突嘅。即系想将佢两个弱强行融合，就有少少夹硬嚟造成嘅问题嚟噶，系即系成个 game 体量真系好卵大啊！如果你净系玩主线，就好似有啲浪费。但系你如果你又强迫晒所有人玩埋你所有抡晒成只 game 咧，又有啲太夹硬嚟，唔系真系每人都中意噶嘛？ 好简单，用咧最近咧用人中木村二例子啦，净系佢其实人中木村二，即系我简单讲句就系、是、佢其实两个故仔嚟嘅，一个就系佢原本嘅主线，一个就是校园篇。其实两个故仔系独立可以独立摆开嘅，佢净系校园篇玩咗十几个钟，佢顶佢个肺，扑佢臭街！哇，净系校园篇都有，都就校园篇净系佢最攞命就系、是、校园篇咧，就八个社团，每个社团就一个小游戏，你清晒八个社团，你先可以玩完个校园篇。夹硬就咩？玩好令人烦躁嘅机人战斗啊，烂到扑街嘅地狱电单车咁样。哇，屌你，咪玩到呕步，系本系好吸引啊，但系。好很痛苦的玩啲小游戏，玩手指痛嘅，尤其是打拳嗰、那个，顶你肺仲难去打拳，去玩拳击部嗰个仲难打，仲难玩个正传打敌人，打手指痛。 哇！所以咪问题就系在于被逼，即系我有个 get 啦，我唔知道大家应该有冇听过，又传咗好多年噶啦。点样令到大家啲细路仔唔打机啊？好简单咋，每日要佢强制打八个钟，然后仲要做功课，仲要写报告，一个月唔到佢一定即刻同时讨厌打机。非常简单，你只要强迫佢打机就得噶啦，一样类似咁嘅情况啦，唔系一样啦，类似不原理就系佢强迫系问题，不过就呢、這个就留翻佢点样调和咯，我觉得呢个系不过不可调和嘅问题嚟嘅，你睇翻佢点讲啦。好啦，我哋讲呢个人中七，我哋外传，我哋又讲翻我哋 Kason 啦，即系唔系我特别中意讲佢，系佢真系特别多花生，即系 咁冇办法喎、啊，阿总长， 即系嗱。拉翻成条时间先啦吓，佢自从被辱华之后，俾人赶出去啊，自己用 Kason 名义去开翻自己开始自己活动， 系啦，开始放飞自我，包括体重。 咁啊，呢个咁你唔紧要，咁跟住就系、是、因为辱华，所以咧就特别多台湾嘅 fans。咁因为特别多台湾 fans 咧，佢亦都倾向去佢又多咗去台湾啊，成啦。咁啊，但系问题就系佢每一次去台湾都有嘢，都有镬噶。每一次同台灣合作咧，都有啲鑊起嘅，即係之前搞活動嗰陣時啦，嗰陣時啦，好啊。咁今次咧係乜嘢啦？咁啊同呢個台應該係台 V 啦。雖然我諗好多人想開除佢台 V 嘅藤乃紅，咁嗱先講，我唔識佢啊，我係識 Kason 嘅啫。佢話藤乃紅佢就經常同佢crossover 啦，但係我而家睇翻，我硬係覺得佢係黐佢個名嘅，因為我老實講。我谂我哋嘅听众可能都知道边个系 Kason， 有边个知道藤乃紅嘅？喺事前啊，喺未爆镬之前啊，用佢，因为佢又咁样成日黐埋成日 crossover 啦，咁咧就攞 Kason 嘅名义代佢同呢个金 V 奖话合作，咁啊结果就发现就系几乎基本上系佢单方面话自己代表 Kason 嘅啫，而且佢仲要收钱啊，收授权费啊嗰啲成。结果佢主办当局同VSocial 嗰边问你哋系咪有个咁嘅事乜乜七七，佢系谈判破裂咗之后先咩噶，先就跟住发现喂完全冇嘢 ，VSocial 嗰边完全唔知你发生咩事。你谂下一个 V 同一个任何机构倾合作，准备话要签约嗰阵时，就算签唔成都好啦，你同我讲你个经理人公司完全唔知道发生咩事。就知道有边个有咩人从中国作计紧啦，就系、是、有人即系、就是、等于系乜嘢咧？个情况有啲似我而家走出去同人讲嗱，我同经纪人成日合作噶嘛，嗱而家我就同我家经纪人杰特同你唔知边度签约合作，你冇见过杰特，唔紧要嘅，我可以帮杰特签名噶啦，咁样嘅情况，类似咁嘅状况，咁样 另一样要睇一睇就系呢个金 V 奖啦吓，虽然就系今年先出嚟嘅，系佢整嗰间咧，呢我唔识嘅，咩小仓电子我唔识嘅，但系另一个大家知啊，台湾公司，类似香港电台嘅存在，即系公共电视或者 BBC 咁样存在，即系佢唔系政府部门，但系公众资金去俾嘅，半个政府部门啦，你可以咁样理解啦。咁哇你公司做嘢咁捻随便噶？即系到签约嗰下，你先，所以佢最后系集住，就系因为签约嗰下，喂大佬，你阿滕乃雄，你冇办法代表阿 Kason 或者代表 Weso 做去签约噶喎，咁你唔该你同搵关佢本人嚟咯，系咁样先破局噶，即系 哇，真系依咁骗局，唉， 乱沟咁嚟啊，咁啊 OK， 除 Kason 唔关 Kason 事，仲有呢只滕乃雄，仲喺早少少。都是呢个半礼拜之内发生嘅，因为佢系 V 嚟噶嘛，咁佢有 V 皮噶嘛，咁啊要揾呢个 2D Life 嘅动画师去将佢拆皮，去再做出色肉嘅样啦吓。佢委托人哋做嗰阵时咧，委托完之后用咗半年，以哦呢度会穿崩会剩，即系会穿毛啊嘅理由就话一嚟首先唔俾钱，二嚟仲要反告佢求偿100万台币。哇！我谂紧，哇乜啲皮咁卵贵？我一开始以为就系、是，哦你个皮100万台币，跟住做完我唔满意，要你退费，以为系咁啊原本，原来后屘再听翻听真啲，唔系我咁都合理啊大佬，冇理由你个皮25万港币啊嘛，咁结果个当时行翻出嚟，喂大佬，我哋当年个委托费8万台币啫。嗱，先讲呢个数就好合理啦。八万台币唔算平添啊，我认知中可以去到4-5皮港币噶，一个靓皮由高手长时间度身订做嘅话咧，系有呢个价嘅。你谂下，人哋几个月净系 serve 可能系噶。咁嘅情况下收你几皮嘢，我觉得真係好天公气义啊！ 咁你依啲成本嚟㗎啦，你讲真，你 YouTube 拍依啲系成本之嚟㗎啦。 咁佢就收咗佢八万蚊台币，但系结果就话因为佢穿冇成乜阻住我，咪求偿100万。咁样哇，你都好卵黐筋喎。然后你仲要系用捻完用呢个咁低级嘅理由，喂大佬，而家 V 有几多个系会完全唔穿帽噶？你睇 Holo Live 都做唔到啦 ，Holo Live 都经常穿帽啦。虽然佢哋唔系技术见称 ，OK 我知道，即系以技术见称嘅AI 啊，人工智障啊，佢都唔可以保证100%唔穿帽啦。即系你俾咗几？你俾咗109,700啊？真系100万俾人去整啊？都唔保证噶。你俾100万出嚟搞冇，我系知道有人搞冇搞个10几万港币嘅，即系都好咯，你都唔会保证个帽系唔穿噶，即系尤其是你唔知佢唔知你点用噶嘛。如果你中意攞嚟揈嘅话，系一样会穿。你3A大作有时都会穿帽啦，已经系固定演出啦，即系游戏系个吓，即系你点可能 V 又系用呢个咁嘅理由去咩啊？咁啊，所以真系戆。 全够数啊！有 个先讲 V 嘅八卦，我好少睇嘅，即系但系呢条友仔真系濑得太过出类拔萃啊！仲要系事言欺诈，嗱后边嗰单系先讲先发生噶，先讲先爆炸啦，最少系嗰阵时佢已经讲啦，啲人已经讲啦，最多都系商业纠纷啫，你可以话佢无耻啫，即系话球上冇唔代表你攞得到啊嘛，即系你当然佢唔叫鸡唔俾钱咧，就另一回事咁啊。都算是理论上都算犯法的，其实即是违反个咩啦，你当然他可以说他主张他中间有一个纠纷，所以不给字。咁后面金 V 奖嗰单 100% 是诈骗啦，因为 Visoso 那边讲到明，我冇讲过15,000嘅美金啊嘅授权费㗎，唔係1,500美金成皮嘢嘅港一皮嘅港币，你话多又唔係真係好多。有少少侧面反映就系呢条友仔真系欺诈成性，有啲乜人啊？其中一种表演型人格障碍嚟，即系讲大话唔使本嗰种啦吓，或者发泄好人格 something like that 啦，我真系太过特别啦。我只能讲，我喺咁短时间讲唔到晒全部嘅嘢，我讲晒嘅话系专题嚟嘅，我唔想讲，我唔想为咗啲咁嘅人去开专题，咁啊，所以就算啦 ，OK， 都不过跟住嘅都系 V， 唔好意思， 又系 V。 咁啊，简短啲讲啦，我唔系好想详细讲佢啦。三毛猫， 即系我哋呢个香港，即系香港九公，九龙公园泳池一个推友啦，上次夹咗佢一句，佢反应大到抽筋，即系 OK 佢，但我觉得我真系冇夹错你噶，佢今次咧就呢个三毛猫，佢歌佢本人啦，咪恋什么我唔记咗啦个名，即系出道歌手出道。到底你到底有几多个身份啊，大佬？即系我记唔晒佢啲各种 V 皮啊，嗰啲嗰啲唔同分身嗰啲名啦，真系、嗯、即系总之阿三毛猫即系阿露丝亚佢啊歌手出道咁、啊、即系之前话唔会影响其他嘢咧，都系讲字啦吓，咁啊不过算啦，我又冇睇开嗰样，咁啊剩翻跟住咧就系本地消息，咁啊应该关我哋啲噶。我完全理解唔到噶。如果大家系好多年前有去斯德又好 ，LG 都好啦，咁啊，你成日见九展嗰度咧，喺尤其是上一层，当层咧就还好少少嘅。佢四楼嘅话，四楼五楼咧，经常系商铺又唔开，又冇嘢做嗰，你知九展嗰个位噶啦，几咪閪噶啦。咁好多人就霸咗个位，或者系嗰啲嘢，嗰啲铺可能星期六日唔开，有啲系。总之佢霸咗条走廊，咁啊喺度架啲脚架啊，搭啲灯罩，你知啲龙友几咁恐怖噶啦，啲嘢可以多起嚟，可以咁样就可以变咗佢嘅 cosplay 摄影棚咁样。咁但系咧喺近几年甚至近十年咯，一嚟就系被施压，俾九展长方施压；二嚟就系九展开始多人，多啲旅行团而家冇晒啦，咁嗰啲多咗嗰啲嘢啦，变成嗰个场唔再系死场。之前点解会俾有得佢哋咧？系喂。基本上都是死场嚟咯，你都冇人嘅，咁你架啲夹啦，你都冇所谓。咁后屘嗰啲四楼五楼嗰啲都开始有铺头开啦，星期日都开，虽然未必好多人啦，只要冇团嘅话就，但系总之人哋开紧铺，咁你咁样搞嘢就会阻到人噶啦嘛。咁就开始严厉执行，就严禁过你放脚架成，你可以影相，可以停低，甚至暂留都冇所谓。虽然后屘好似冇废期间就变成港人啦吓。咁啊，而家就重新復常啦。今年呢樣都復常埋，今季今屆就係一街都係腳架。咁啊，變翻到最初嗰陣時咁嘅情況。我覺得有兩個，一嚟就係佢因為復常咗啦，唔再用冇費為理由係咁趕人。之前喺冇費嗰時攞住塊牌叫你保持 1.5 米距離，我諗緊點保持啊？成個九展咁撚大，我哋咁少人，點樣保持呢？即系我嗰时去过啦，咁大佬你唔撞肩已经算你好彩噶咯，即系你唔夹捻住你已经算好彩，点样保持 1.5 嘅？咁嘅 1.5 cm 随时保持唔到啊！就难听讲句，即系 OK 唔紧要啦。总之而家就复常啦嘛。咁但系有样嘢就冇复到常嘅，就系啲北上旅行团同埋嗰啲搵佢哋水嘅铺头。咁可能因为咁啦，佢哋冇开到，咁佢哋咪啲龙友咪叫你哋都冇开咯，咁我哋咪就又固态复盟咯。因为之前大家有个少少嘅心态就系、是，喂，人哋开紧铺又唔好阻住人开铺，即系话你自己搵人阻人衣食，犹如杀人父母噶嘛。咁但系人哋都冇开铺咯，咁我咪照霸翻咯。可能咁样谂啊，我唔系龙友，亦都唔清楚佢哋。如果有人知嘅，可以补充翻。咁。结果就俾我开到四围都系咁，有啲有啲难题咯。有人话系咪 last 一届临收尾咧？因为已经讲咗啦，呢届系尾二嘅，即系啱啱过去嘅礼拜嗰个佢系尾二嘅。再下一届即系应该系复活节嘅，已经系最后一届 LG 啦。往后就九支要拆，所以 LG 都唔再搞啦。C W 就直情影都冇咗8.5万咗啦。你要玩串个 party， 你系咪留翻 last 界先咧？难听讲句，即系你话临走临别秋波都冇下一次噶咯，你玩到几串都好，都唔会影响啦。你如果要抱住你咁嘅心态，都应该留翻下一次先搞啊，唔使今次啊。你冇搞到 last 一届搞唔到啊，咁样就好难睇噶嘛。虽然算啦，由得佢啦，反正我留佢唔到。 咩？真我从来唔批嘅咩？ 咁啊，总之呢个尾二嗰届就有啲少风波啦。咁啊，睇一睇啦。LG 我谂应该系呢个最多人提嘅 cosplay MVP 噶啦，呢个水原千鹤。但我谂大家应该有听过，我唔知啊，我唔知到底可能系同温层嘅特别多人提啊。即系呢个咁系因为你悲观啫，我见到游志合兴嘅好处，好似大概系咁样啦。即系因为个连灯仔嘅 ID 系水原千鹤，结果就系、 即系风评被害，好多系用佢个图嚟改图，有人直接 cosplay 埋嗰张图，即系戴住水原篇学个面具啦，咁样叫，跟住攞翻嗰句嘢出嚟，铺埋连登正个 ID 出嚟啊，即系最今届最搞笑啦，唔好就劲啦，最搞笑嘅 cosplay， 咁啊其他就因为冇去到就睇唔到啦，咁样啦，啊咁啊。至于北方邻国嘅新闻啦，我哋准备个招牌招呼我哋，我谂大家应该听过啦。呢、这个搞到 新嘅管制 啊，搞到呢个恒指好似跌咗300多点，净系靠佢哋跌咗300多点，即系我觉得都几坚啊。大佬佢哋剩翻唔多噶啦，16点就嚟失手噶啦。即系我唔紧要啦吓，咁我哋专题先讲咁啊。即中国相关新闻，再两单细新闻，顺便睇埋嘅。我哋讲翻我哋美国嗰边，咁啊又系一波三折啦。喺我哋两个新闻之间，就已经首先系圣诞前就呢个 Apple 就宣布呢个Apple Watch 喺美国下架，美国啫，我哋香港冇，咁英国都冇，即系咁啊，净系美国嗰边，因为佢俾人落禁制令，就禁制佢售卖，因为理论上啊，呢个好真系好少见。专利官司每一次几乎每一次都会申请是停止发售的。但通常都不成功的。咁但是呢次是成功了。因为通常呢你只要有得拗个法官或者是法庭啦觉得佢有得拗呢都会批准暂缓執行禁制令的。即就算佢批准都好啦都可以暂缓執行的。即是说我哋拗完之后先禁制佢。咁当然你可以话手机或者系呢啲电子零件，你拖得两三年，冇啦，一年半载啊，就已经系买7788啦，即系。 因为佢嘅今次拣就系咩？佢用 Masimo 咧就讲嘅血氧测仪技术咧就侵入专利嗰啲咁嘅专利官司啦。依间公司我怎睇就似乎唔系嗰啲专利蟑螂嚟嘅， 真系做开呢啲嘢嘅。 系啊，即系做开嘅就系老牌公司嚟嘅，咁就而家打开官司。咁就本来就话禁嘅，但似乎就有啲转机。 首先就系、是、佢申请呢个暂缓执行，法庭拒绝咗。咁法庭拒绝咗啦，冇即系如果佢到最终都搞唔掂嗰阵时先停嘅话，停唔切嘅。你要明白呢啲嘢，你牵涉到全球销售网、运输网乜乜嗰啲嘢噶嘛，你唔可能到你真系嗰日死线嗰日先停噶嘛。如果唔系，你所有嘢会搞唔切。佢系提早咗少少，提早咗一个礼拜，话 OK， 咁既然你拒绝咗啦，咁我哋停止我哋嘅销售，已经出咗嘅或者已经买咗嘅。会继续，好似去到12月24号销售到，咁紧系咪谷紧圣诞宣传、圣诞前嘅销售？即系唔紧要，唔紧要。总之就系嗰阵时就停止啦。咁然后佢都同时有申请呢个紧急暂缓，即系啱啱佢系暂缓，呢个系紧急暂缓。咁啊，但系前面暂缓都退住咗啦，又紧急暂缓就打定输数，所以就咩嚟啊？结果啱啱今日嘅消息，紧急暂缓批咗。咁咧就系即系话都系暂缓， 算是成功啦。 咁啊批咗佢，咁不过所以咧就系、是、其实系照卖嘅，其实系冇停，应该系冇停过嘅，定系停咗4日啊？唔系肯定啊。总之就系、是、其实都冇乜影响啊，老老实实。咁佢官司未完嘅，佢呢个只系禁制令，因为禁制令通常情况下要批咧就系有好充足嘅理由，你好明显。是有机会去是咩是侵犯咗佢版权嘅。咁样先会侵犯佢专利嘅。咁样先会批禁制令嘅。如果系有得拗呢都唔会批嘅。咁可能真系啦。咁当然正系影响到有血氧嘅专利呢个功能嘅 Apple Watch 啦。我记得佢最下位嗰隻冇㗎嘛。咁 不过反正佢下年都全紧话会大改版㗎啦。 咁你改版嗰阵时，可能系避佢专利啦，或者系直接 避专利咯， 俾科水避专利啦，又或者到时可能已经有结果。 因为如果系你话，如果依间唔系嗰啲专利将来公司，真正嘅所谓医疗公司嘅话，屌咪用钱解决咯。 睇下点啦，总之就系一系暂时有惊无险啦吓，暂时啫。同埋你后边如果最终都系禁制令嘅，咁都有机会噶。咁另一单又系呢啲法庭嘅啦，咁就系 Google Pay， 咁之前输咗俾 Epic。咁今次又再输一半啦，投降输一半。首先科水7亿美金，咁然后就要开放第三方渠道用。咁呢个喺美国嗰边就输咗7亿美金啦。咁首先俾钱可以掠过 Google 同 Apple 嗰邊情況係一樣嘅，基本上呢方面你都打定輸數 ，Apple 都輸咗啦，你都唔可能輸噶啦呢方面情況，你都同之前講 Apple 嗰時一樣。其實實際上最多大部分都應該係會用翻 方便問題啊嘛。 啊，呢邊就係 Google Pay 嗰邊啦，個 Apple 嗰邊就用翻 App Store 嗰邊，依然都係我自己搭過，我自己搭金流銀機啊嘛。但係Android 呢邊有個叫做好處或者唔好處啊，因為Android 入面呢 ,Google Pay 其实早就唔系垄断。 嗯。 佢有一个好撚大嘅市场系第三方嘅。先唔讲我哋北方轮廓嗰一太惨。北方轮廓市占率有超过 1% 嘅呢啲咁嘅 App Store 应该有十几个。如果你就算你用 5% 以上我印象中有八个。我唔知而家仲系咪咁样啦。即系我做 game 嗰时候就系咁样。喂大佬。你十九几个地方上架，我真系个个地方都要收你，都要搞一轮，好难麻烦噶。咁所以嗰扎嘢就可以光明正大咁用嗰啲嘢，而且用有得一样嘢系可以好似 Google Pay 咁样预载喺上边。之前 Android 唔俾嘅 ，Google 唔俾佢哋咁样搞嘅。 嗯。 咁而家就系可以预载佢哋嘅商店喺上面，而唔一定要系 Google Pay。咁啊，呢个有部分会关系到啲北方轮廓或者系玩买北方机嘅人啦。虽然我唔知点解你喺香港要买北方机，我知有咁样噶。咁啊，因为嗰啲咧系用唔到 Google 或者系搞好埋，搞一轮啦吓。你有啲人好中意用小米啊嘛，又会搞国际版，又搞一轮嘅卡嘢，去撞翻 Google Pay 啊。咁你 Google Pay 喺大陆用唔到啊嘛。咁你如果你唔俾预载装其他 app 嘅话咧，咁啊首先就会变成就系、是。我冇 App Store 其他 App 啦吓，呢个 App Store 系形容词啊，唔系专有名词。我冇 App Store， 我点样 down App 啦？即系当然你系其实实际上做法就系你落 A 个 App Store 嘅 APK 去装落去，然后用嗰个 App Store 去装完之后再搞。但系呢个门槛就高咗好捻多噶啦嘛。咁佢而家就可以允许啲厂，即系譬如小米嘅机出自己小米商城咁样预载喺部机上边。之前 Google 唔俾啊嘛，而家系唔可以唔俾。部分系关实际应用事嘅，咁亦都班有部分系关垄断问题事嘅，即系等于之前呢个欧盟版嘅 Windows 系唔准预载 IE 啊嘛。咁件事就我觉得，以 Google 嚟讲，虽然好似投行输一半，但系其实系基本上系入硬噶。你除非系赢胜数，绝渺茫嘅胜数，就算 Apple 之前嘅胜数啊，都系要开噶。你嘅所謂勝數都要開嘅，呢啲嘢基本上開硬噶啦。尤其是隔日豬肉在前 ，Apple App Store 咁封閉嘅環境都要開啦。你 Google Pay 唔可能唔開啊。最終七億就咁一點嘅話咧，其實唔可以叫輸曬嘅，真係唔可以叫七億就收咗出嚟，真係算係咁噶啦。雖然我覺得佢如果佢要叫勝利嘅乜嘢咧，就係唔使俾錢咯。即係對 Google 嚟講，七億美金。哎呀，算眼啦，大佬，即系对我嚟讲好大嚿啊，咁样。 对佢哋呢个公司嚟讲，七亿根本上屌经常性开支嚟啫嘛。 系咯，即系佢打落去啊，官司 都唔止个数， 律师费啊，随时唔止啊。 系咯，即系打呢位世纪官司，即系关就系 Apple 同 Epic 打开千日之战啊，条数都咁计啦。 咁啊，跟住关我哋事噶啦，关系好严重地关我事啊，咁就呢个 Pixie。咁就之前弹咗个公告出嚟，係弹出嚟㗎。我第一次见过，虽然我唔係用咗好多年，即係好似07定08年开始用到而家。 好多年啦。 我第一次见弹出式公告。哇、哦、我想咩事咁大咁成，虽然都好似几大话。因为大佬佢 ban 鸠我喎。都 ban 人啊，佢都唔会弹出式公告㗎。佢都係站内私信俾你㗎咋。佢铲我图喎。佢之前好搞笑啊。佢话我哋唔搵佢投相片㗎喎。跟住我同佢讲，我就将 AI 转出嚟咁嘅。先讲唔系人啊，猫嚟啊。咁啊 ，OK， 唔紧要。翻翻主题。咁啊，佢又带个工出嚟，就系会限制使用者显示可能不适当的投稿。呢个措施旨在防止使用者违反各地区嘅法律。即系北方轮廓啲技师咁出晒嚟，不过唔关北方，应该就唔关北方轮廓事嘅。咁、简单讲就系、是、因为唔同地方、唔同国家有唔同嘅法例，所以佢哋可能有啲嘢系唔想佢哋见到嘅，咁啊唔符合佢哋当地嘅法例嘅，所以我哋咧就会佢哋会有啲部分限制。咁啊，首先到而家为止我都唔知点样判断嘅，有人已经我识嘅有人已经系话佢传嘅图俾人限制咗显示噶啦，即系话譬如话呢张图譬如美国唔准睇，或者呢张图中国唔准睇，唔知佢用咩判断。可以自己 set 嘅，譬如我嘅图全部唔俾中国人睇，可以咁样做嘅，或者全部唔俾日本人睇， 是可以的，不会有人告你歧视的，暂时没有。但是也都有会有官方或者系统自动帮你判断的。咁我想象中最大的可能性，因为个 friend 系画裸图嘅，咁最大可能性就系欧美唔准睇裸图咯。即系咁呢啲大家明嘅，因为 Pix 系受咗非常之巨大压力，因为话日本嘅所有相关服务都系受到呢个两大恶势力强烈压力，即系佢哋入边嘅恶势力部门啦。就咁样讲，会唔会俾人告诽谤？是但啦， 是 但啦。即系之前我哋提过好多次噶啦，就系嗰啲 Vista 同 Master， 佢哋用呢个断佢金流为要挟，要佢搞佢哋啲儿童色情嘅问题。我哋讲过好多次噶啦，有屈服嘅，有迁就，有剩。咁呢个应该我相信亦都系 Pix 嘅迁就手段嚟嘅。咁 OK， 我唔俾你欧美见到嘅会判断到儿童色情嘅部分，咁咪 OK 咯。啊，虽然我觉得今日郭十成明佢都系仲系咩啊？因为喺鬼，我重申一次，喺鬼佬眼中，你所有美少女都系裸。 即系好正眼就喺我眼中所有鬼妹都阿婆。 我觉得你五六岁嘅鬼妹可以唔系嘅。 同埋就十岁已经就我而家要老太婆啦。 即系十岁已经唔系，入十岁已经系你已经见唔系系罗你我眼中系白阿婆啦，即系好认真噶。佢十岁你已经见到。好似十五六岁咁样咁大，我哋眼中啊，亚洲人眼中啊，即系，所以冇话呢条系死冇，佢哋唔会因为咁样，如果佢要再踩落嚟，佢依然系会继续踩落嚟。你最多系话我哋已经做咗嘢，你明白呢啲嘢咧？虚应日本政府冇问题，即系嗰啲咧，呢个千年罗啊，呢个所有出场角色系十八岁以上啊，啲嘢虚应日本咧就冇问题嘅。而且最要讲紧呢个虚应当年系因为怡保法。是当年被人吊撚到抽筋先咁样妥协去做出个妥协嚟㗎。点解会俾你唔係因为咁样俾你讲一通。唔係话哦呢、這个系千年罗就俾你讲一通。而係其实原本就想切咗落嚟㗎。不过就切落嚟就可能你知有啲法律上咗去就好难落㗎嘛。咁佢唯有就係喺个定义上面就喺附件入面就比较容易搞嘛。喺定义上面去搞。哦你切定上过18岁就 OK 啦。但係呢啲嘢全部适用于日本政府㗎咋。外国是不会理你的，我觉得是他会继续施压的。不过看看他会不会暂时好一点，因为基本上那些人都是说、哦、我尽职审查了你有没有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因为他们不是真的想，不是他们自己本身心中好一点，是他们受了某些人的压力，某些部门某些团体的压力，他要这样做。即是等于我尽职审查了，我们不用新疆棉，那我们审查了是就是了，最终是有用的，我们都不会管的。总之我证明我尽职审查了，他们呃勾我就是他们的事。全部都是咁样嘛，呢个叫准则审查，咁啊，所以结果就搞到系变咗限区，咁啊，暂时因为我暂时我就未濑嘢嘅，咁因为我就系话儿童就冇色情嘅，最多清凉少少嘅啫，因为我好卵惊俾 Elon Musk ban 鸠我，太多啦，我呢期又系突然间系好多啲罗嘅俾人 ban 鸠，好多都系突然间红咗，一红就 ban。我好撚驚啊，因为真係最近又突然间多少少人睇啊，之前冇人睇我就唔使驚而家。 唔驚啊，但係冇晒你啦，晒你啲晒啦。 冇晒真係冇晒。咁啊，我係真係好撚驚，因为今期又开始再斩移动，有人斩啲螺。喂大佬，我见到有个呢，即係螺啊咋，冇色情，真係正螺，非撚常之健康㗎，都俾人 ban， 我唔知点解。啊！不过就总之睇自己睇路啦。虽然我觉得大家应该冇，都系最多系睇少咗啲嘢嘅啫。你见突然间见到，即系啲罗图，你见到见完觉得开心嘅，就单落嚟。如果唔系，到时可能好快唔紧见咗都唔出奇嘅。OK， 咁仲有一样，好快可能会唔见咗嘅。不过呢个就应该系我关事多啲。咁啊，大家唔知会唔会有惊事啦。咁之前我哋提过呢个欧盟嘅 VLOP 平台，呢个巨型网络平台有好似19个定21个嘅平台，因为个浏览数够足够多，咁就俾人列咗去平台管制，就係话呢架平台我哋日后会有个专门嘅法例，日后会有啊，就会专门针对你哋嘅 credit card 嘢一系列啦，总之就係所有啲嘢限制比较多啊，啲限制啊全部针对呢个平台入面嘅名单入面，即係 Google 啊 ,Facebook 啊 ,Twitter 啊呢啲打啱出嘅大平台全部都有份。咁嗰啲呢就往后一套一啲限制落去就全部俾到落去啦，唔会逐个嚟㗎啦。咁佢呢就新增咗三个站。嗱，我就唔係好熟呢啲站，唔係讲笑，呢三个站面我就係识 Pornhub 嘅啫。 Pornhub HBO 识，呢个我都识，至于个直播嗰个就唔知啦。 啊，咁我STRIPCHAT 啊，唔係扮嘢，真係唔識咁啊，三個平台就會因為人數夠多啦，因為佢基本上佢有個門檻。咁啊，係4500万，淨係計歐盟使用者。雖然我唔知計唔計英國啦，因為呢個平，因為呢嚿嘢好似唔包歐洲，好似唔包英國嘅喎。唔肯定啊，我好似因為已經脱咗歐，所以唔關事啊。咁啊，總之呢個平台入邊個人數去到一定地步，佢就會辦噶啦。咁佢就係、是、佢哋有責任審查及阻止呢個未成年兒童色情。同埋一啲我覺得噏出嚟都有機會俾人黃標嘅嘢，即係咁啊 deepfake 啊嗰類嘢，咁啊呢啲嘢基本上係呢啲平台本身都要遵守嘅 DSA 嚟嘅，即係呢個數碼服務法。咁呢幾嚿嘢有幾大影響咧？雖然我知大家大部分人都唔係住喺歐洲嘅，好似即係咁啊，應該唔係住喺歐盟區域，歐盟唔代表歐洲，應該係歐洲，唔係歐盟啫。佢要做个严格嘅年龄认证，即系唔系嗰啲咧？你系咪满18岁啊？系，虽然我系受咗呢个嘢好捻麻烦。佢而家什么叫严格的年龄认证咧？我系而家喺英国咧，开张电话卡之后咧，上网嗰阵时咧系上唔到 DMM 噶。我谂紧吓，我点解上唔到嘅？ 俾海外衰化 咯。好简单就唔系海外衰化 ，DMM 18禁好早之前开放海外衰化。 英国 ban 你嘛？ 是讲紧系 DM 只系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啫，即系包括呢个 eHentai， 包括啲再讲出嚟做黄标嘅站，算啦，嗰啲 D 站啊嗰类嘢都系噶，即系佢哋认定嘅色情网站都好啦，系上唔到嘅。我第一个问题就系，喂，我当初填资料嗰阵时咧，有填信用卡嘅，即系未成年可以用信用卡嘅咩？因为好多人年龄认证系用信用卡噶嘛，你要知道鬼佬世界冇身份证呢样嘢噶。咁佢会挡晒呢啲佢认为嘅色情网站，直到你去做呢个成年认证。成年认证就唔系净系通揿一揿揿个掣嘅，佢而家要用啲你而家申请网上银行啊嗰啲嘢，全部都会做噶啦，就系、是、你影相啊，叫你眨眼啊、转样嗰啲嘢啦。咁啊，佢又系我用紧嗰张，我用紧嗰个档咧，佢叫你上个网站，个网站做认证，通用认证网站嚟嗰个系。咁啊喺手机上面，你要影用前置镜头去影一影呢张相。最搞笑系乜嘢咧？我有个 friend 咧，佢用嗰阵时咧，跟住佢话无法通过认证。我谂紧，喂大佬，你30岁噶咯，佢细过我，但系都三字头噶咯，无法通过成年认证。你明白啦？喺鬼佬眼中，我哋亚洲人系几咁恐怖，30岁都俾人话唔够18岁，系咁捻恐怖噶。即系跟住结果系佢个成年认证咧，系我做嘅。黐筋啊！仲要我觉得我做得到嘅原因系因为我留咗须，你知啦，留须咧就会睇落去就老十年噶啦嘛，即系好捻恐怖。咁总之就系佢话要你做得更加强嘅成年证，咁啊主动删除一啲非法嘅色情内容，即系所谓非法色情内容，即系讲紧即系嗰啲咩盗窃啊，即系儿童啊，即系嗰类嘢，即系基本上系犯法嘅嘢啦。咁嗰啲你要主动删除。咁呢啲基本就系废话嚟嘅，咁佢都系尽职审查，唔系话完全不可能出现，不过就系正常佢会执咁解咯。咁系咪好大影响咧？其实就睇你中意睇啲乜嘢啦。你都我觉得老实讲啦，你中意睇呢啲嘢嘅话咧，你唔会上呢三个站嘅，应该以我所认知啊，根据啲识嘅人话我听，因为嗰啲就系通常要去啲再深层少少嘅地方先揾到，即系尤其是嗰啲真人嘅儿童色情。基本上你喺暗网以外你都好难揾到，甚至暗网都 唔容易揾人网， 唔系好待见噶。有啲我觉得有我系据说噶咋，我真系冇唔系技术问题，我唔识用。因为你咩佢上暗网嗰啲就话，有啲暗网咧系讲到明你要毒品啊、枪械啊乜 Q 都冇所谓，除咗儿童色情。到底咩事啊，大佬？虽然我理解， 我好难理解啲鬼佬嗰啲道德观。 我理解呢件嘢系犯罪。即系咧，你可以买凶杀人，你可以交易毒品，你可以买卖枪支， 但可唔可以教细路女？ 片都唔得，相都唔得。 我唔好理解鬼佬嘅道德观，算啦。 完全理解唔到。即系如果你话我哋唔犯法得嘅，咁啊，所有都唔犯法得，咁我完全理解。即系等于之前嗰、那个嗰啲咁嘅人，我哋觉得佢应该系咩啊？甚至系嗰啲真人移动色情，我都认为嗰啲人应该拉去切追追嘅，但系都好咯。但其他嘢你都系犯罪嚟，会杀人喎，大佬唔严重啲。 你唔好讨论呢个问题。 OK， 唔讲，唔同，唔讲，唔讲啲咩。总之就系喺个咁嘅价值观之下， 欧盟又加各位落去，佢正常咧系唔会影响大家，各位应该就唔会太影响大家，除非你系好呢啲嘢。咁好呢啲嘢嘅，应该都会自己识去暗网嗰啲身份啦。我唔识啊。 总之就系唔关我事。 即系我唔知有咩好睇啊，老老实实。即系我唔系扮咩啊，我即系不过真人片我真系麻麻。 我唔关我事嘅，我都唔睇呢啲嘅。 系啦，好。 好啦，咁今个礼拜我以为会好短，照顾都做成个几钟。 点啊？可能屌我哋个半礼拜，仲要年尾多新闻，即系我觉得压都系个半钟头之内，已经算系咁样噶啦。即系 好啦，咁下咁啊，2024年再见啦。虽然录音嘅时候已经完，出街时已经2024年啦，但系唔好理咁多啦。 即系咁啊，咁啊，大家就特等我哋嘅年度总结，同埋今次嘅中国相关嘅新闻，我哋专题再讲。 好，拜 拜。